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看过黄小琥在舞台上的范儿呢，就知道她 pop 女王的称号呢绝对是名不虚传。一首歌呢，带你来一起听一看黄小琥《我要你的爱》。 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na,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it.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m the girl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If you ever lose some love, you only got to come to present.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ing. Have a dinner touch for you, hold it i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for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肯说？ 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小琥，叫做《我要你的爱》。黄小琥说呢，如果你想要学上这首歌的话呢，那就一定不要跳过英文的 rap 这一部分，因为呢这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可以说呢也是他所有的翻唱歌曲里面呢最难唱的歌曲之一。如果呢你把这一部分唱好呢，是要在私底下呢花很多功夫的，但如果呢你真的练好它，会非常的有成就感，说不定呢英文水平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提高很多。继续听听看庾澄庆这首歌呢，叫做《快乐颂》。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步就是想和对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花儿乐队曾经的主唱大张伟呢，一直给人一种疯疯癫癫有一点神经质的感觉，但是这首歌的理念呢，我还是非常的赞同。听听看，这首歌曲呢叫做《穷开心》。 我是谁家没想谁，身上赛过火力灰，毛军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记得初中有把嘴，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茅地垒亲过嘴，喝水很陶醉，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天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配，小小的。 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对一起呀、啊，天天就爱冲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叫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对一起呀、啊，天天就爱冲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叫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 这是花儿乐队带来的《穷开心》。大张伟的标签呢还真是不少，什么抄袭啊、乐队不合啊、疑似吸毒啊等等。尽管呢唱歌演戏这么多年了，还一直故作幼齿状，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呢，也还是在娱乐圈混着。而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人总是要生活的让自己开心的。虽然呢是有一点点不思进取的嫌疑，但是他的心态呢也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在胡彦斌带来的《老爸你别装酷》。 冰箱很严肃，看连续剧就偷偷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老鼠，头发有点秃，每天早晚还要拼命梳，其实心很软就是爱装酷， 你 是 猪 穿的有点土，他说很舒服， 要给小猫的比较多， 睡觉不要哭，为什么大枕头这么让我吃苦，平常很严肃，看连续剧就偷偷哭，真不怕地不怕就怕小老鼠，头发有点秃，每天早晚还要拼命梳，其实心很软就是爱穷苦， 你是不是 穿的有点土，他说很舒服， 要给小猫的比较多， 为什么大珍珠这么让我吃苦，老爸你别装酷，老妈说你很 老爸你别装酷， 的看着你，空气好冷。我走在阳光下，像个幽魂。你等着那个人，无悔无恨。我在原点终点之间，难舍难分。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有人为你都在哭。为了他再多苦你都认出，我的温柔你不在乎。你的喜悲全交给我，我的煎熬却不能说。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在乎，你的喜悲全交给我，我的煎熬却不能说。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有人为你偷偷在哭。我在为你偷偷在哭。 鲜活的美，被遗忘在街角。

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清楚，爱情不像上网站举起嘴巴上，只要是真心就不怕有心的别人在人群里飘过。自从爱上你以后，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爱我的人能够了解我就足够。所以我爱你就爱上你以后，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爱我的人能够了解我就足够，所以我爱你就爱原来的你，不管别人怎么在耳边啰嗦。爱要抽丝剥茧，才能够找到两个人最原来的柔软心窝。 这首歌曲呢来自侯湘婷，叫做原来的你，这是侯湘婷的2000年的作品。当时呢她在做宣传的时候呢就说这些情歌呢都是她在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情况下面演绎的。不管你信不信呢，我是信了。听听看，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呢刚演绎的这首轻快甜蜜的歌曲。接下来呢，这位叫做方大同带来这首歌曲如果爱。 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白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地图有东南西北，爱情却不是绝对，跨很远，累不累？假意不是爱上你的，不觉得逻辑，我不问完美是什么，怀疑是什么，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如果爱没有麻烦， 我不会吃不下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才不会有这么乱。整个世界在转，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 你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为什么要低着头？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是这不是玩笑，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只放在心中。 什么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为什么需要被原谅？我笑得有些牵强，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1986年呢，打扮非常另类的青年25岁的崔健呢，在北京的工体是吼出了《一无所有》这一首歌，而那一刻呢，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的诞生。当时呢，非常经典的场面呢，也是被反复的演说，已经呢是变成一段传奇了。而《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呢，也是当时最能够代表年轻人价值观取向的一首歌曲。现在呢，带你来一起回味一下崔健的版本《花房姑娘》。 独自走困你身旁，因为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让我留在这地方，你让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明知我也离不开你，我怕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梦。